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让人产生不同的情绪，而音乐通过它的音调甚至它的整个氛围早就已经影响到你身心。也许大家从近来的古典流行一直深深的这样感觉到，无论是起承转合，还是强烈还是冷静，即使早在古希腊时代，多位人们已经注意到音调的影响。他们认为，古希腊人认为是E调是安静， D 大调是热烈， C 调是和平和爱， B 小调是哀怨， A 调是高扬， G 调是浮躁，而 F 调还有觉得是淫荡。而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推崇 C 调，认为 C 调最适宜陶冶情操。而曾经关于音乐对人情绪的影响，也有人曾经选用过几百首名曲，测试过几万人，都会让听者的情绪变化。而今天不只是古典音乐，其实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可以影响你各种各样的情绪。就好比这一首，你想到的是什么？自然、战争、灾难、宇宙、宏大，反正是人类好像不可以为之抗衡的。音乐怎么可以能表现出如此场景，真的很奇妙。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就在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的身心感受到这种起起伏伏吧。 流行。刚才那段音乐叫做宽敞的房间，其实真的是这样，音乐这样东西给人以就是不同的感觉。音乐开心是入耳，难过是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懂的是歌词。喜欢一段音乐，不仅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有时说到一首歌，你可能是因为歌词写的很像自己，但真正感动的不是那些歌词，而是你在生命中那些关于这段音乐或者歌曲的故事。这是一段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为电影创作的音乐。近代的很多作曲家都为电影创作过音乐，像拉威尔，像萨斯塔科维奇，而这首就是著名的电影《流氓》当中的音乐，这是萨斯塔科维奇所创作的，作品编号是他的97号，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阿什肯纳奇的演奏。到现在为止我们听了三段音乐了，三段都是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问候各位好朋友，我是古月。锦如说了，听到古老师的声音真好，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呢？三种不同的音乐，三种不同的心情。会飞的老马说了，今天的天真好，好听好听的音乐，心情也更好了。大宁宁说了，签到，今天的风好大呀，被吹跑了。你很轻吧？开个玩笑，在这些音乐中，真的是刚才我也说了， 音乐会影响各种各样的情绪。在20世纪初，其实人们早就在开始研究，像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叫做赫姆霍茨，以及后来的一些科学家曾经对声音、对听觉器官和听觉神经进行过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他们发现一根听觉的神经只接收和传导一些相应的频率的音响，而音乐的生理作用首先是通过音响对人的听觉器官和听觉神经的作用开始的，进而才影响到全身的肌肉、血脉以及其他的器官活动。所以我说，最早影响的大概就是声音的震动，哪些声音的震动让你的器官产生了一种和谐的感觉，大概这就是你认为悦耳的声音。而真的说不出来哪些声音的震动会让你有过曾经过往的情绪，真的太奇妙了。听到的是钢琴手、爵士钢琴手 Clark Sonny Clark 演奏的音乐。他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爵士音乐家，短暂的音乐生涯最早记录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他生活的并不如意，但这些困顿的挫折从音乐中几乎听不出来，琴键中流动出来的依然还是那些冷静曼妙的乐音。冷静的感觉，其实真的是这样。爵士音乐比起很多的流行音乐来说，更多了一些冷静的气息。不知道是不是从古典音乐而来，但是它的技巧各方面，之前也介绍过，其实它更有一些像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这些即兴的感觉。而刚才这首曲子叫做 I Carry the Waterfront。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脑中听着音乐，就像乖呆虫说的，这种小曲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是的，它的震动让你的神经产生了这种愉悦的感觉，非常的曼妙，就像是这个五月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祖克曼他的演奏。这位小提琴家其实前两天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时候，应该是上星期二，祖克曼和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音乐会也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朋友一睹到这位小提琴家的风采呢？说到平查克祖克曼，我认为他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他的音乐是天籁之音，非常优秀。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音乐家的一段盛年演奏出来的音乐和他后面的其他时期也是不太相同的。祖克曼被誉为当代世界十大小提琴家当中，在当时在80年代评的最年轻的一位。他是生于特拉维夫，从小呢随父亲然后学习，最早他学过高德迪、雷高德迪还有单簧管，后来8岁的时候考入特拉维夫音乐学院，随费克尔学习小提琴。后来呢，在1962年，在斯特恩以及美国以色列基金会的赞助下，受到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那随着小提琴教育家加拉米安深造。后来1966年参加了意大利斯普莱托音乐节，崭露头角。祖克曼曾经多次来到中国演出，作为室内乐演奏家，他也经常向与巴伦博伊姆、阿什肯纳奇、帕尔曼等人合作演出。同时祖克曼在今天还是一位指挥家，指挥过许多北美乐团，像芝加哥匹兹堡还有米尔沃基、蒙特利尔等等。不过我还是最爱他以前演奏的这些动听如歌的音乐。对了，还没有说这首曲子降 B 大调波罗乃兹。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美国波士顿大学20号举行的2018届毕业典礼上，中国导演张艺谋被授予波士顿大学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介绍了张艺谋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在电影、歌剧、芭蕾舞剧和大型表演等多个艺术领域的成就，表示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不仅透视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是展现人类本性和渴望的一扇窗口。同样在海外引发关注的还有中国的手工艺品。日前举办的第四届伦敦手工艺周让参观者大饱眼福，而由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主办的记忆中国展是今年伦敦手工艺周的一大亮点。记忆中国展集合来自中国各地的近40位匠人和上百件手工艺作品，展示了刺绣、陶瓷、木工、金工、篆刻、拓印以及古画修复等领域的传统手工艺。主办方将记忆中国展的英文名字定为 Amazing China， 这两个单词也充分概括了英国观众看展之后的感受，他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表示 China Amazing。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Thank you. 一段美好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夜曲，刚才也说了，很多音乐可以影响你的情绪，而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想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想做，就想静静地听着，听着音乐，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也许就是随着音乐的流转，你就是这样仰望着。而我想和你一样，什么也不做，这样静静地听着，也不想说。虽说就想静静聆听，可是还得说点，因为想跟大家说这首是夜曲。而最早一般来说，其实呢这种乐器就是由爱尔兰作曲家菲尔德 John Field 他呢首创的一种钢琴曲的题材。没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 John Field 他的夜曲。所以说肖邦的21首夜曲也是根据 John Field 的夜曲这样的发展，而肖邦的夜曲也是这类题材最出色的代表作品，但是最早这样美丽的音乐来自于他，菲尔德，爱尔兰作曲家。Tonight, with words unspoken. 小曲，明天你还会爱我吗？来自于挪威的歌手英格玛丽·汪格斯，他出生在一个挪威的小镇，将近30年的演唱生涯，他的歌声可以让我们觉得很随意，也可以让我们觉得很轻松。所以在爱尔兰的菲尔德的夜曲之后，放他的音乐一点也不觉得有压力，反而觉得哎，也是一种释放现代人的方式。回到古典音乐的氛围，来听听四重奏。你会不会这样说，聆听莫扎特的作品总觉得如遇春风，而这里听到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387号，第一段小步舞曲的乐章小快板。1782年，莫扎特创作了海顿四重奏的第一首，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他的第14号弦乐四重奏G大调，作品387号。莫扎特有一套献给海顿的作品，而这一首呢，就是其中的第一首。很多音乐当中既有向海顿致敬的成分，还有呢，莫扎特与海顿既是他的老师，他们也是忘年交。我也不止一次说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呢甚至在一起演奏四重奏，那莫扎特演奏中提琴，海顿演奏小提琴，还有几个伙伴，所以他们在一起真的是忘年交，讲述着音乐的故事还有欢乐。 我们都知道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他有一首西班牙随想曲，他其实也创作过一些钢琴小曲，就好像这首曲子，这是夏布里埃的创作。法国人特有的浪漫在这首曲子中也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情怀。夏布里埃同很多法国作曲家一样，也很喜欢西班牙，我们知道他们的那套西班牙音乐的风格，而这一首呢则叫做哈巴尼拉。那我还记得西班牙作曲家贝尼斯阿尔贝尼斯，他创作过一套音乐，其中有一首探戈组曲第二号。那时候探戈刚刚传到西班牙，还有一开始的受到很多哈巴尼拉音乐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们听到这一首哈巴尼拉就有一些探戈音乐的前身，也可以算是互相的影响吧。当然哈巴尼拉的音乐节奏在前。我想今天的音乐带给大家我看到有朋友说今天的音乐都很应景，那我想问哪天古典也流行的音乐不应景呢？轻云飘然说对，就是喜欢这样安安静静清清亮亮的音乐。清亮，我还想再说一句，这首曲子演奏者也是当时有名的录音，她是玛莎梅耶尔，一位女钢琴家。我们总是说女音乐家的数量真的很少，但是其实在音乐的历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女性的音乐家展示着他们的风采，展示着他们的能力。她是玛莎梅耶尔，这套录音，这段录音在当时也是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他采用这样甜美可爱的音色，弹出了井然有序但是精巧的音乐。时间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乐感谢的收听，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3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3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3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